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上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聊聊学生暑假打工一族。很多大学生朋友会利用暑假打工。眼下呢，在我们周。特别是在暑假，都在寻找不同的打工实习的机会，借此呢来接触社会。香港法律规定，满15岁的香港永久居民40家机构提供了近1000个暑期工的岗位在线招聘，平均月薪呢是6000到9000港币为主，主要就是零售服务。 以汲取工作经验或赚取零用钱，学生商用暑假打工的比例一直上升。香港劳工处指出，在今年4月收到373个私营机构提供暑期工空缺，比去年同期上升57%，职位主要为家教、厨房帮工、侍应、售货员等服务行业。86%的职位空缺，月薪高于7000块港币，可见香港学生在暑假找工 话会影响到他们学习的成绩。那我觉得大学生还是需要专注于他们的学习，那才会。 便可享有雇用条例中的福利和保障，例如受到法定最低工资条例保障，为每小时34.5港币，而每以16000块港币月薪聘请适应，还有自办物业管理聘请大量的暑假看路助理，负责住客泳池管理看法。 同学去为了工作而不上课，当然不是理想。不过我们要看情况，假如工作是对专业发展还有。那同学我就觉得应该以学业为重，主要是他的工作的性质是为了专业发展还是为了纯粹赚 放大镜。 好，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前面呢是我们的实习记者林乐怡的报道，人生第一桶金从暑假开始。香港大学生暑期打工文化浓厚，既可以贴补家用，给自己赚零花钱，同时呢，还能借这个机会来接触社会。更重要的是，通过艰苦的劳动来锻炼自己的意志。 Will no longer be suitable in the future, or less and less suitable, but that instead regions in Northern Europe, such as Belgium, will become suitable in the future. 多，而葡萄种植面积从72公顷增加到343公顷。专家分析，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葡萄酒行业将 如何工作生活两不误呢？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记者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些新型妈妈们有了更多的或者晚上入睡后拿出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投入另一份工作，自由撰稿人。在他看来，他这一代人更期待能在家庭和工作当中像朱丽叶这样的千禧代年轻妈妈，虽然选择全职在家照顾孩子和家庭，但是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来发展自己的第二职业。一些是像 调查机构十分注重对于千禧一代各种消费行为的研究，一份调查报告就显示，53%的美国千禧一代自认为呢，未来自己有极大的一个财务自由，能当百万富翁，所以现在借点钱不算什么。有分析就认为呢，这可能是因为一些互联网企业的能够感受到，如今呢，在北京很多的韩式餐厅里，糯米年糕做的各种菜肴呢，都是主打菜系，糯米年糕可以放进各种菜当中。色，那么里面的馅儿呢，既有甜的也有咸的。如今在北京一些韩式餐饮店还有韩国商品店呢，都是可以买到的。韩国 进销售这个特别的食物，在推广业务的时候，我觉得韩国的代表食品并不是泡菜或烤肉，炒年糕可以被世界各 用韩国最著名的辣椒酱炒制的软软糯糯的小麦年糕时，他想到了他上学时候的日子，在回家的路上，他会和他的朋友。 月饼往往会大包装出售，但我们制作出小包装的产品，这样价格会比较合理，这就是我们的产品的创新之处。 新产品与现有的产品完全不同，在市场上会很受欢迎，但是徐先生的事业并没有预期的那样顺利。 초기에반응은사실 借扣尔公司的美味炒年糕后，开始在团购网站上发布正面评论，回忆他们过去的学校时光。这样一来，这款炒年糕通 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